健康教育专家提醒，其实吃土豆根本不用削皮，土豆皮非常安全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它富含能增加饱腹感的膳食纤维和有助降低血压的钾元素，吃土豆时可别随便丢了这层营养皮。研究显示，紧贴土豆皮下层所含的维生素高达80%，远远高于土豆内部的肉。烤土豆、炖土豆都可以连皮一起吃。有的人觉得，如果土豆皮发绿了，就要把皮削掉再吃。其实，土豆变绿就不能吃了，因为这时毒素龙葵素的含量已经比较高了。养生小贴士：不削土豆皮，含钾降血压。如果担心土豆上的泥洗不干净，也可以刮去薄薄的一层，千万不能削去太多。可以先把土豆放入热水中浸泡一下，再放入冷水中，然后拿钢丝球蹭，就能很容易地刮去薄薄一层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

自己，才这样纠缠到无止境。传说爱能飞几千里，降落到今生的拥抱里。如果摆脱不了宿命，就让它写作剧情。 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1997年的1月13日，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，冒险家史蒂夫·福斯特爬进一个热气球的座舱，升上了高空。他矢志成为第一位单人乘气球环游地球的人。三天后，他穿越了大西洋，在24500英尺的高空继续向东往非洲飞去。强劲的风将他径直送往利比亚，但问题是，利比亚拒绝福斯特进入领空，这就意味着他可能被击落。当然，热气球是不能折返的。需要改变方向时，气球驾驶者只能改变高度。通过升高或降低飞行高度，驾驶者通常可以找到风向不同的侧风。福斯特放出氦气，气球下降了6300英尺，开始受一股东南方向气流的控制。福斯特安全绕过了利比亚南部，接着他又将热气球升高了大约10000英尺。捕捉到一股东风，这股风将他带回了原来的航线。福斯特最远只到了印度，但他这次飞行却创造了热气球飞行航程最远、留空时间最长的双重纪录。简单生活格言：在气球里，你是风的囚徒，你只能顺着风向飞行。生活中，人们觉得自己是环境的囚徒，其实当我们四处碰壁、灰心丧气时，你也可以像在气球里一样改变高度、调整心态，找出环境中的有利因素，间接逐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画面一幅幅过，左耳感觉右耳闪躲，有眼睛独自寂寞，门没锁，进来坐，电话怎么没响过？我削了一个苹果，只放着没咬过，明明感觉你来吻我，却怎么没发生过？门没锁，进来坐，连蚂蚁也不放过。做戏都完了，眼都没眨过，没哭过，完美的剧情错过，伤心戏份太多，太脆弱，连哼一声都伤过。